学，我只想挣脱它，拉住你的手，却让我也被脱下。你的眉眼说你不渴望我拥抱，每当爱变成了煎熬，你就开始要逃。 至少我记得那些美好的。

24小时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福字贴歪了啊！ 是这吗？ 往左边一点，往左边一点。哎 ，Nico， 你快点，就等你了。 梦阳，你再拿两双筷子。 好嘞，李安，快把椅子搬过来呀、啊！ 好。 苏然，快点把四喜丸子放我这儿，我最爱吃了。 冰晴，还有几个菜呀、啊？我都饿了。 我马上来，马上来。 那这样，来，今天过年啊，我觉得咱们所有的主持人齐聚一堂也不容易。我提议让 KK 先来走一个。 哎，你们等会儿嘛，我觉得还是先给听众拜个年吧，一会儿有大家喝的。 就是先给听众拜年。 来，我起个头啊，祝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里金鸡报晓， 财源滚滚，福寿安康，阖家欢乐， 新春大吉， 万事如意。 我们给大家 拜年啦。 尽头不会动，永远 息，天长地久，陪岁月渗透你的发肤到白头，还不够。唯一，你无法被代替，虽然我不太懂言语。回头，一路上看着你，抱着我走。泪水不颤抖，唯一你无法被代替，除非我忘记了呼吸。就算来不及告诉你，听海都感动的窒息，我愿意只有为你一辈子，就站在原地。尽头不会懂拥抱的温柔，才会珍惜天长地久，陪岁月渗透你的发肤到白头，还不够、哦、唯一你无法被代替，虽然我不太懂着你，抱着我走过的足迹，怎么能忍住泪水不颤抖？唯一你无法被代替，除非我忘记了呼吸。就算来不及告诉你，听海都感动的窒息，我愿意就在这里。 下了和弦，成全我们的表 去等待是一种考验，就在听见你的永远之前，音乐停止了，爱蔓延。 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